啊、腹水啊、浮肿啊，都有可能带得到。当然，我们真正治水肿也不一定用五苓散，但是你也不能说一定不用五苓散。就好比说，我们说这个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它就是治肚子胀大，对不对？它没有说它是治腹水的，就是肚子胀。可是临床上你看医案，它真的拿去治腹水，有的还有效嘞。你不能说一定没效，但是也不能说一定有效，就这样子。所以五苓散的主症是这么大的一个范围。那同学听到五苓散主症这么大范围，不要怕哦，不要觉得说不知道该怎么用，因为其实照《伤寒论》的条文抓主症就可以了，就这样抓一抓就可以了。有这个主症框架就用，没有这个主症框架就算了啊。所以不会那么难抓，而且五苓散的抓主症跟同学这样的，其实也只不过是一个。有点像预备的震撼教育而已啦，这是五苓散之后，我们赶快下一堂课，很快就可以把栀子汤系统教完。那栀子汤系统教完了之后呢，就要遇到真武汤啦、啊，啊，这个无脉无症的真武汤，那真是来无影去无踪啊。那真武汤可以管到的病，就比五苓散还要多得多咯。所以五苓散不可怕哦，就再推扩一层还有真武汤。但是学了真武汤之后呢，同学就会。从心底有一种松一口气的感觉了，就是觉得原来主症啊，会抓不会抓都可以乱抓啊，就是忽然之间又那个紧绷的感觉就不会再有了，就是伤寒论学来就会觉得悠哉闲哉了、啊、所以也不要觉得太恐怖。那这个所以呢，心下痞也有可能在五苓散症的框架之中啊，这点同学知道一下就好了。那至于说后面8-38条，它没有直接提到五苓散，但是间接的等于也在介绍一个五苓散的用途。它这里是讲到说啊，一个人拉肚子，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拉肚子的人呢，他有这个胃胀的这个心下痞的现象，所以呢就给他吃泻心汤啊，因为泻心汤里面也有一些治拉肚子的泻心汤，比如说生姜泻心汤就有治拉肚子。那吃了之后呢，拉肚子没好啊，那他就会张仲景告诉你说，哦，这泻心汤是泻心汤是一个斡旋中焦的方子，那如果你吃泻心汤没有好的话，代表你的这个中焦。不太需要这个调整它的寒热的这个错杂的问题，所以就可以跳过。我这边讲的非常草率，因为它这个比较要紧的东西，我泻心汤的时候再讲。那于是呢，又被医生医坏，然后医生用了泻药，于是那个病人就狂泻不止。那用了泻药之后，怎么样？脾胃是太虚寒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就用理中汤去恢复脾胃的机能，这样对不对啊？哦，没有错的。那他就说，可是呢，如果你用了理中汤也没有效的话，那我就知道说，理中汤是一个暖中焦、恢复脾胃机能的药。那可是呢，这个拉肚子理中汤没有效，它就可能是因为它是它的。比较是大肠的地方啊，就是下焦的地方没有办法好好的固定住那个大便，那就是肠子太滑，所以要用涩肠的药，所以就用赤石之余粮这种能够让肠子变得比较有摩擦力的药物啊，来收这个大便。他就说，那如果呢这个还没有好的话，那再讲一个更白的东西给你听，就是说你之所以大便会稀，就是有你小便少嘛。如果你肠子会吸水，水都吸到小便里面，大便不干也不行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要利小便，让你的肠子会吸水。那这个利小便这件事情，就是要用到五苓散了。那张仲景的这一条就是连续失败3次的治疗记录，就是在讲什么呢？我们后代人都很会替张仲景打圆场，说张仲景是在借这一条教我们治疗拉肚子的4个方法。就第一个是斡旋中焦啊、第二个是固护脾胃之气，第三个是正固肠道，第四个是分消小水啊，就是把大便里面的水分到小便里面叫分消小水，就是这4招都是大治疗腹泻的重要的大法、啊、所以张仲景是借这条在教育后代啊，就是这样的给他解释。那这个4大法我们现在都不用提，我们就说五苓散，就是五苓散因为它本身这个药啊不寒不热啊，没什么偏颇也没什么副作用，所以几乎呀我们临床上面遇到拉肚子的患者，不管他是哪一种拉肚子，几乎他的用药都可以外挂五苓散。就是说伤寒论的葛根芩连汤可不可以外挂五苓散？可以，它能够让肠道吸水的效果更好。理中汤可不可以？可以。平胃散可不可以？可以。就是各种的拉肚子的方剂，其实你要外挂五苓散都是可以， 的，因为它就是可以帮助肠道吸水了。甚至你可以说五苓散啊，对于那种肠道里面有不干净的东西，比如说吃坏了、食物中毒了或者细菌感染，它对于分消毒性是很有帮忙的，很有帮助的啊。所以甚至是食物中毒的时候，你说用五苓散对不对啊？不是绝对的有效，但是通常也会好蛮多的啊。所以就是，所以这里呢，就让我们知道说，拉肚子的时候呢，用五苓散加味啊，是一个很可以使用的方法。那接下来呢，我们跳到那个9之68条。9之68条也没什么呀，这9之68条它是在讲说一个人啊，他的太阳病呢转成阳明病的过程呢需要一个步骤。怎么讲呢？我们说标准的阳明病是这个人里面的肠道都干掉了，大便都干在里面，很热很热，对不对？那张仲景在这9之68条前面呢跟我们提到说，哎，你有没有注意到啊，一个人的大便要在肠子里面干掉，他需要一个什么条件啊？需要他不断的有小便，因为有小便代表他肠子不断在抽水，对不对？这样才能把大便越抽越干越抽越干，最后终于干在结在里面不能动。所以呢，要转成阳明病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这个人他是一直有小便的，这样他的大便才会越抽越干嘛。那他说如果呢，你看这个人哦，好像口渴想喝水人发热，看起来好像很阳明的样子，可是却发现他并没有什么小便，那你就知道这个人不是要转阳明病，这个人是五苓散症。这样你明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就是代表说他这是水的运化不有问题，而不是要转阳明病。因为要转阳明病的时候，他说小便硕者大便必饮，前面有这样写嘛啊，就是真的要转阳明病的时候是要尿得出来才能转的。所以呢，当我们遇到一个人他就算是发烧口渴看起来好像是阳明系统的高烧了，你还是要去看他一下，哎，这个人有没有小便。如果他一直都尿不太出来的话，那这个问题可能还是太阳区块的水代谢的问题啊，还是五苓散症的框架，所以这个辨证点我们要知道一下。那另外呢，像是11之120条，那个已经是消渴病了啊。消渴病有一些症状就会对到我们今天说的糖尿病了。他说如果一个人他一直在口渴一直在口渴，而他的脉是浮的，人有一点发烧的，而这个小便不利，就是五苓散。那当然我想我们学张仲景的这个医学呢都不需要那么的用功啊，就是说不太需要了解他内在到底发生什么事，就主症和了就可以用这个药。那这个脉浮有微热小便不利加上口渴，这个主症框啊其实就是看我们怎么用。因为我们五苓散看到现在这几个主症我们都已经看了好几次了，对不对？就基本上什么口渴啊、尿少啊、什么脉浮啊、有热啊、出汗啊，就是都已经见到了。那这个条文我们临床上是怎么用呢？就是如果你要拿来治疗这个糖尿病类的疾病当然是有用的啊，就是调整身体的水分，那同时身体很多的营养成分也会跟着被调节到。那但是呢，如果从临床上另外角度来看的话，有的时候啊我们会遇到一个病人，他感冒一阵子看起来好像桂枝汤也吃过了啊，也该好了，可是他就是5天6天7天这样子烧一直不退，那你就要看看他这个烧不退是什么汤症。那我们一开始都会想什么桂枝麻黄啊，那已经用过桂枝麻黄就会想到会不会转白虎啊，会不会是真武汤症啊、少阴病的烧啦，就是有很多可能性嘛。那我就说同学你不要忘记有一个可能性是五苓散症，就是这个人烧一直不退，你要观察他是不是汗出脉浮口渴尿少，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就有可能是五苓散症，所以它烧不退。那因为我们平常感冒出血伤寒症抓的都比较粗啊，不会把五苓散症把它归到发烧类的病，但是临床上有没有呢？还是有的啊，就像你感冒到一段时间水代谢出现问题的时候，有可能会因为你是五苓散症而烧退不下来。所以这一条的话同学还是要有一个印象哈，就是遇到人烧不退的时候多问几句，说不定就可以正确的抓到主症了。 那至于说这条后面的一月一条，这个跟武陵散没有什么关系，那是茯苓泽泻汤是六味药，只是它这个地方啊，它是我提一下一月一条，只是要同学知道它的那个主症有怎么样不一样。他说欲饮水胃反而吐者，这是怎么讲呢？就这个人是想喝水又很会吐，跟武陵散症的那个水入则吐不一样，这样明白吗？就他动不动就吐一下吐一下，可是他又很想喝水，那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汤症啊。那这个汤症的话比较是口渴的话用茯苓把水转上来，然后呢那这个会吐的话用这个茯苓跟用泽泻把水转上来，对不起，我刚刚说泽泻把水转上来，然后呢会吐的话比较用茯苓跟生姜来镇这个吐啊，就是另外一种形态的这个水的运化不良，所以用别的方子。那另外呢这个12-15条，那是霍乱篇。那这个霍乱这个病我们要怎么看待它呀？那个其实啊，武陵散的这个分消人体吃进去的毒素这件事情，用在霍乱这件事情上还蛮有用的。当然我们中国古时候定义的霍乱可能不是西医所说的这个霍乱弧菌引起的那种霍乱啊，中国古时候就说这个病啊是挥霍缭乱，就是乱七八糟的又吐又拉的，那就是很乱的病就叫霍乱这样子。那这个但是呢你也知道说会得到这种流行病的话，也可以说这个病里面这个细菌引起的或者是病毒引起的这种病里面含有相当高度的毒素，所以这个人会狂吐狂拉嘛。所以武陵散在这种分消毒素上面是有用的啊，这是题外话，这不是在讲武陵散，只是在武陵散它在古时候的一个运用。那他说等到你霍乱啊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而这个人呢头痛身热身疼痛，那有这个头痛发烧身体痛呢，你还要问他两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人呢体质呢，你看他的脉证是体质比较发热，然后呢比较想喝水，那这样子的话他比较会是用武陵散。那如果这个人体质比较寒，根本中焦就不干就不想喝水，那中焦寒的话就是用理中汤，也就是同样是恢复这个人脾胃的机能，把这个剩下来的这个头痛发热身体痛这个状况收掉，那就可以分成热症的武陵散跟寒症的理中汤两个方子。那这个地方呢日本人呢就是很用力的来抓这一条，怎么讲呢，他就是看到这个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就是从这一条就说哦，你看哦武陵散也有治头痛的哦，那于是呢就去拿武陵散试试看。那我上次讲到的这个髓膜的水肿或者有一些三叉神经痛，它果然就是武陵散症的头痛，只是你说这个头痛如果它有伴随着发热身体痛想喝水，那当然最好，但是问题是不一定会有啊。所以这个头痛也是如果你遇到头痛不太能够确定的时候，其实武陵散也可以试试看，如果有效的话吃了之后会好一点点。那一般比较是武陵散症的头痛呢，我们通常会说是这个妇女那个月经期间的头痛跟更年期的头痛比较有机会是武陵散症。那不然你要找到这个脑子里面水肿的头痛，那你请西医去帮你扫描了。我想我们现在也不会那么无聊说头痛了就要去找西医去做脑部的扫描吧，还是先吃一口武陵散没好再看吧，是不是这样子啊？那这个那武陵散的这个症状的这种抓法就像这种地方啊，就像他前面讲到这个肉上素起这个起红疹这件事情就不一定有办法抓住症。那这个现在讲到这个头痛发，如果你这个头痛刚好是口渴发烧就可以抓得到，不然的话说不定单是一个头痛那也抓不到。或者是我们之前讲到的说武陵散治这个假性近视，那你说用假性近视我们来抓有没有武陵散的主症，能不能抓，其实还是可以抓抓看看这个小孩子啊他是不是很容易出汗很容易口渴。可是你看现在这个季节哪家小孩不出汗不口渴啊，这个主症框有等于无啊，所以就只好吃来试试看啊，吃两个礼拜胃灵汤，就武陵散加平胃散。 散嘛，那如果他近视眼就变少了，那就说不定就赚到了，就这样子。那不然的话就看一看舌苔舌相，就五苓散的舌头是舌苔会比较厚一点啊，就是五苓散的舌诊呢是差不多是在苓桂竹竿跟平胃散之间，就平胃散比较是舌苔厚而白，那苓桂竹竿是舌头肥肥的，然后上面水滑水滑的，那五苓散的舌苔大概这两者都会可能看得到啊，所以就跟同学讲一下。那下面我们再看一眼这个14至43条，那这个也是五苓散症，这个日本人把它玩得很好玩的一个条文。他说这个脐下悸啊，吐言沫而头眩者，这是我们在谈影片的时候看到一次，对不对？那这个头眩哈，我记得好像《金匮要略》本是写颠眩，就是颠就是头顶嘛，对不对？那这个日本人因为这个颠眩两个字呢，就会变成连人在发扬巅峰的时候都拿这个五苓散症的框架去对对看，那有没有救回来的？有。所以呢，就算一个人癫痫病也可能是水代谢不良，所以哪里短路了啊，所以这也可能是五苓散症。而他的这个脐下悸就是有点奔豚的感觉，然后吐言沫而头眩者，那日本人也很好玩哦，就抓这个吐言沫，就是说哦，有一个小孩他得了一个病叫做西医说是口水分泌过多症，就这个人嘴巴旁边嘴嘴嘴一直滴滴答答这样子，他说哦，那这个吐言沫而头眩，那就五苓散试试看啊，所以就说不定就会有效啊，所以就是基本上你看日本人这样抓主症，就是就拿吐口水当主症来看都可以抓到五苓散症哦，就是他们就是把一本书啊不管任何道理，就是很死很死的下死功夫去抓主症，然后到最后就推扩了五苓散的用途，推扩出来这么多，那这还是蛮好玩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可以说我们中国人在看待五苓散的时候不太用这种思路去看啊，这种没有思路的思路，就是遇到一个人口水过多，那你就问说你会不会出汗啊，会不会口渴啊，啊会不会头昏，会不会脐下悸啊，那这样子如果有的话就五苓散可以医啊，这样子。那像是我们不一定要翻过去，我说一下，像我们那个第五卷里面有一个湿气篇嘛，他有说湿气啊跑到哪里就会怎么样，他有说如果湿气呢往下面跑到肾脏的话呢会发为淋漓啊，就是淋漓尽致的那个淋漓，他就说那这样子的话是要用五苓散的。那淋漓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比较标准的说淋漓的话是小便滴滴答答，排尿不畅啊，那这种排尿不通畅你用五苓散去通它的水路这是没有错的。那可是淋漓如果你用一种比较粗的概念去看待它，那也可以说是如果是男人的话，比如说他的阴囊啊很湿哒哒的，那也可以叫淋漓。那结果呢，我们现在临床啊就真的有人是拿五苓散去治这个阴囊水肿啊，那结果还有效呢，就是这样子推扩出来。那当然就不是桂林古本这一条的关系了啊，因为桂林古本就是近代出土的东西，但是就是五苓散症的这种使用呢就是这样子慢慢慢慢的被推扩。就像是同学有没有听说过我们在西医那边如果吃了蛮多的抗生素身体会有一点受损，那个受损可能是你的排尿状况有点怪，或者你的胃不舒服，那这个排尿状况怪或者胃不舒服往往是在五苓散的主症框架里面，所以呢五苓散也是常常被拿来使用在所谓的抗生素后遗症啊，就是那当然那当然你抗生素前要怎么样预防啊，中国人古时候是说如果你要吃什么药是很伤肾的，你就拿一包核桃不停地啃啊，就是核桃可以帮你挡住一下，就是让那个伤肾的药不要伤到肾脏，所以那你带核桃进病房西医院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嘛，对不对？就说他爱吃就好了，所以就买一包核桃进去啃也可以挡一下啊。那像是一般我们日常用五苓散的呢还有什么怀孕的时候的高血压，像怀孕的时候高血压那个血压都不见得是血压了，是水压，对不对？就身体里面的水压太高，所以变得压的血管都压力变得很大。那像是脑积水的时候呢有时候用五苓散，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用别的药物来加味了啊。就是那因为五苓散的这个主症呢没有那么好抓，所以我跟同学补充一个这个日本人 的这个复诊的方法，就是日本人他们认为五苓散的人会有什么样的肚子啊？他就是叫一个人躺平啊，用两只手，一只手按在他的心下，就是这个胃的地方，然后呢，一只手按在他的这个肚脐下面，就是小腹的地方。然后呢，当这人躺平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按的时候这样轻轻摸一摸的时候，会觉得他的胃的地方跟小腹的地方呢，微微的有一点凸出来的感觉，凸出来就是胃跟小腹在躺平的时候都有一点凸。然后你再稍微往下面用一点力，你会觉得虽然他的胃跟小腹都是凸的，可是按起来都有一点没力没力，软软的，就是它的凸没有凸得很硬，不是那种肌肉绷起来的感觉，是软摊摊的胃的位置跟小腹的位置在凸。那这样子的话通常就是一个五苓散症。那因为五苓散的主症有的时候我们抓不到这个主症框，那如果你们家小朋友你说他近视眼，你不知道是不是五苓散症，那躺下来摸摸看看他的胃跟小腹合不合乎这个日本人的这个五苓散症的标准。就日本人好像觉得说当一个人那个水啊吸收跟运化不良的时候，就在这两个地方会有那个有一点水气，所以会摸起来有点凸凸的，可是软软的啊，就是那这样子，就是摸起来的话会觉得那个肉啊，如果它有点肥重的话，会觉得按下去它肉会好像晃晃晃的，就是不硬啊，没有不是那么有弹有撑起来的感觉的凸。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多一点参考点，那这样子会比较容易使用这个五苓散的时候啊，就是比较容易抓到。那这个那当然有一些我看。像刚刚讲到治疗什么脑水肿啊，就是脑水肿的话，那个通常是用生半夏或者是蚯蚓干之类的药比较有效吧。中国人认为蚯蚓会把泥土钻松啊，水可以流下来啊之类的啊。那个就以后有机会用到再说。那你说但你说这个小便不利跟口渴是不是绝对是五苓散症？其实不见得，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是用了大青龙汤之后然后变成小便不利，其实我们一开始就知道那是阳虚真武汤症，对不对？所以那就直接跳到真武汤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教了苓桂竹甘汤，教了五苓散啊，其实这都是一个步骤性的教学而已。就等到教了真武汤之后，这个处理水的这整个领域好像才比较完整一点。那我们现在算是就当差不多学到一半的感觉。那所以有一些东西如果我们辨证的能力现在没有很好也没有关系，因为它基本上是这个就是有些方剂我还没学到。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整个五苓散的框架啊，五苓散可以打的这个范畴呢是日本人帮我们定出来的。那我们中国人怎么玩五苓散呢？像比如说中国人相传啊，偶尔会见到一个奇怪的病叫做交肠，就是肠子交叉了。那什么意思啊？他们说有一种怪病是人的大便从前面出来小便从后面出来。到底人体结构能不能做到这么高难度的事情我也搞不清楚吧，这历代有记载。但通常这种交肠病呢，在古时候的医案都是用五苓散在医的。那我们姑且不说怎么会变得那么奇怪啊，难道肠子最后打个洞大便就改道而行吗？这些姑且不论。但是你想说我们的身体里面就是要有一个系统能够把水抽出来，然后这干净一点的水抽出来变小便，然后留下那些不干净的东西，让固体的东西变大便，对不对？如果你这个抽水导水的系统出了问题，那就可能发现你的小便变得很污浊，然后你的大便变得很稀啊，然后让人家觉得你是得了这个大小便交换管道出来的一种病这样子。那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从一个病机的角度在使用五苓散，那跟日本人这个从抓主症的角度呢去使用五苓散又不太一样。那所以呢我们这边就先把五苓散的条文呢用一个这样比较粗浅的方法啊先带过一遍。那我们呢下一堂课我们休息一下，下一堂课我来讲一下苓桂散啊味灵汤跟藿香正气散的几个方子啊，就是因为认知解方子其实早就要讲了，只是一直拖着，所以就今天一起讲掉好了。